Hey, 大家好，又到星期五晚的政治咖喱饭了。今晚呢、就是霸气咖喱饭。还有呢就要 說一說。 是的，我特别请了霸气哥，还是今晚的特别嘉宾的。但是细娘呢就出事借了。为什么呢？在五六个钟头前呢，他就 WhatsApp 我，原来他身体抱恙头痛吃了药。那就在那边计过，现在即你知道Vancouver 那边就相差12个钟、他就已经预计到三四点钟他应该吃了药之后呢就起不到身。所以呢不好意思啦，今晚的霸气咖喱饭呢就由两位主持呢是 去,、去做的。 我都想跟细娘一直玩。 是啊，不要紧，我们再安排，我们很欢迎霸气哥再上来我们那个节目嘅嗱，咁啊，原本就大家知道咧，系八点啦，咁点解今晚计九点，跟住仲要九点十几分先开始咧，系有原因嘅，就系、因为咧。今晚嘅节目嘅一半嘅时间咧，我哋希望咧去评论一下，而家净系都仲系进行中嘅呢、這个即系现任议会去留之辩啊，即系呢个杯葛派同埋呢个嘅主流派，每边派出三名嘅猛将咧。即是做大辯論的，而家個環節嘉賓提問的環節咧，仲係進行當中。咁但係咧，頭先嗰一個鐘頭咧都係精彩。咁而呢個咧，亦都係民主黨同埋公民黨，仲加上另外三位嘅現任立法會議員將會復英。嗰、那個由民調決定去留咧，就由下個禮拜一，即係9月21日開始。咁整個嘅事件咧，我相信咧就大約喺10日之後咧就有個定奪㗎啦。咁但係咧，今晚嘅辯論之所以重要咧，應該就係最大規模嚇。咁所以由蘋果啦、立場啦、D100咧就一齊係去做聯播。咁啊城寨就最早嘅，城寨先不投籌咧，早喺應該一個禮拜前咧，就由阿曹總咧就去訪問阿劉永康同埋阿林卓廷，已經開始咗一次嘅辯論嘅啦，咁樣嚟。咁所以問翻啦，嗱，拜哥你點睇啊？剛才嗰個嘅即係整整一個鐘頭嘅辯論咁樣係 好激烈喎、 是 激辯喎，果然 大家真係動咗啲火花喎，係。 係，你問我咧，其實咧 係。 如果講真心話，真係喺呢個時候再傾去同留咧，即係再拗嗰樣嘢，我意思係再拗係冇意思嘅。即係你問我個人嗰立場，我一定係即係都其實都傾向少少係走嘅杯葛嘅。但係你發現其實佢哋兩個頭先所講嘅兩派，其實互相說服唔到對方。咁其實你再拗落去，真係傷和氣嘅啫。我覺得，因為其實咪個個做咯。我不嬲支持各有各做嘅，好簡單嘅啫。其實即係如果你真係問我嘅，我就會真係支持會杯葛派多啲嘅，因為其實成個重心係圍繞就係你再攞以前嗰種經驗嚇、留喺議會嗰個創新嗰個經驗咧，其實即係已經冇咗啦，因為已經係一年嘅分別已經好大啦，成個香港嚇，即係 成個政局啊，世界大變添啊，其實 甚至兩個月前你都唔會知道國安法，而家就係圍繞住呢個議題，即係因為對手已經改變咗佢嘅策略。改變甚至乎係佢已經係肆無忌憚、長驅直進，咁所以先有呢個所謂嘅爭拗。而家佢就係、連立法會佢都要選舉要騰後，係 啊， 唔知騰到幾時嘅喎。佢話至少一年啫喎。 但係呢兩日嗰個嘅確診數字咧，已經係去翻即係呢個嘅單位數字㗎啦，係。 會完嘅，我話俾你聽。 咁所以如果政府真係用許嗰個理據話防疫，即使你要延後嘅話咧，其實咧延後14日咧。是絕對沒問題的，其實現在還在那14日之內的。 所以其實所有的爭拗就是現在其實就是基本上剛才我們一直看到都說啦，其實就是兩種的不同的對應而已。對應這個中共它最新的對港策略是強硬了，轉趨強硬的它的手段。那你這兩派所衍生的爭拗其實只是源於我怎樣對應，是吧？還有是基於就是杯葛的就是講緊原則的問題，留守派就是講緊策略的問題，係咪？嚇、即係喺原則上邊冇人話冇，其實冇好大分歧嘅原則上邊，大家都是強烈抗議呢種嘅委任嘅， 係 只不過策略的問題。你如果你問我嘅話，我就傾向少少頭先所講嘅，就係、其實都唔係好說服到我，即係個策略。 哦， 因為正如我頭先所講嘅，中共到而家強硬噶嘛個手段。 你兩個月前你都估唔到講法啦， 係 係嘛？你估唔到佢直情繞過，佢唔立廿三條。係啊，以前我哋十幾廿年前啊，十幾廿年嚟啦，即係香港人最大嘅噩夢係咩？廿三條啫嘛。 廿三條嚇， 點知 仲差過廿三條？ 係差過廿三條，而且佢係繞過，繞過立法會，直接攀部由人大。 唔需要依賴你班立法會裏邊嘅建制派、保皇黨，等阿爺親自嚟。 親自嚟。你立法會根本是廢的，是我今天晏晝都講嘅，講個笑咁啊，即係話其實立法會根本可以解散，借住疫情關係限聚令啊嘛，唔可以共同目的聚集啊，立法會不如解散咗佢啦。 但點解 留翻一個主席梁君彥？ 但點解會有今晚嗰個辯論咧？同埋即係大家知道啦，成扎人都知道，我同阿細良喺節目裏面都講過多次啊。其實我哋出鋪嗰陣時咧，好多成扎人好似霸氣哥個感受，哇，已經講到爛曬啦，夠曬啦，其實可能已經即係我哋 make up our mind 啊，即係我哋已經決定咗㗎啦。咁樣下個禮拜一嗰個民調，如果有即係收到個電話抽樣嘅話咧，我哋知道點樣答㗎啦。咁但係點解兩派都嘗試，都希望將個道理講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同埋咧係可以平息而家就係擔心嗰個因為今次嘅即係杯葛同埋呢個嘅或者係即係接受延任嘅話，係咪即係可以和氣收場？又或者 我覺得 講即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咁就唔好令到個運動咧就重複翻2014、2015年佔領運動之後出現嗰個路線分歧。 所以我覺得爭拗都冇意義。其實即係頭先講嘅，我同意㗎。留守派講未來一年嘅有鬼知咩？正正就係因為咁啊嘛，未來嗰一年大家都唔知道。大家有不同的爭拗，面對住呢個中共呢個強人強硬的一手，咁所以我咪話各有各做咯，兄弟爬山。 不過都有趣， 因為你係需要你咁耐，其實拗咁耐，2016年到依家嗰種分裂，大家其實你係冇對照噶，係冇得對照兩條路線啊，兩種策略，根本係冇得互相印證。而家咪最好嘅機會可以印證咯，因為其實如果你全部留守嘅話，你係唔會知道杯葛個效果係點。你全部杯葛的话，日日又不会知道留守的效果是怎 样。策略上面有趣，因为杯葛派呢，即是你说杯葛派总持派，因为要传这个如果是作为策略选项，如果不是讨论他是不是接受这个林立会委任的 2.0, 如果你不是讲原则或者不是只是讲原则是讲策略的话，这个策略有趣之处就是你要所有人要去参与，你才能够令到这个策略發揮佢預想嘅有嘅效果。咁但係當你知道好困難，梗有一部分又或者係即係相信可能都係好多嘅民主派都係留嘅話咧，咁變咗呢個策略咧就出現咗一個即係好致命嘅一個即係執行上邊嘅安排咯。即係發覺係難以執行。不過今晚有趣啊，今晚嗰個辯論你知道啦，嗱主流派就係派出啦公民黨楊岳橋啦，民主黨就林卓廷啦，同埋呢個社民連亦都係曾經係民阵前召集人的岑子杰， 咁就召集咗。 我唔系改选啊， 未改， 改选噶， 改选 啊，大家应该好快会知道民阵应该系会有公布嘅咁样系。咁跟住杯葛派有边几位呢，就系、是、有阿岑浩辉啦、刘永康啦，同埋梁 仿 维。咁但系你会各自咧睇到咧，佢哋今晚嘅辩论咧，系精彩嘅，大家都讲到即系。牙血都出埋啦，亦都動咗啲火嘅。其實你會睇得到嘅話嚇，咁但係咧，如果你問我咧，即係都係有一啲辯論上面嘅技巧係值得我哋去評論嘅，就係因為咧，我會見到佢哋開始作出一啲嘅調整。因為好似城寨朋友咁講，好多市民咁講，話已經講到爛曬㗎啦，大家知㗎啦，咁樣係。咁但係咧，你會見到咧，杯葛派去到開始發言嗰陣時咧，梁仿維好或者係岑浩輝好咧，佢哋都強調呢個唔係只係原則嘅問題，佢哋都觸及到嗰個策略嘅問題。不過佢嗰個策略嘅辯論或者係質詢咧，都係流於就係去不斷去攻翻或者係問翻呢個主流派公主兩黨或者係岑浩輝，阿岑子傑，到底如果你留喺呢個林立會 2.0 嘅，你日後做啲乜嘢？咁但係咧，佢哋係完全冇講，甚至乎亦都講得好白咧。但係留守街頭，又或者係離開議會之後，跟住嗰個策略後續係點嘅？咁你會睇到咧，佢哋各自喺度攻略嗰陣時候去迴避一啲佢哋答唔到嘅問題咁樣。咁但係呢度咧，我就會覺得係啦，咁但係咧。 但是阿岑武輝他作為今次發言最多的其中一個主力呢、你又會發覺呢他去到其實很快去到個辯論的中段的時候呢就不斷只是強調原則原則不接受委任邪惡的這個是不得的不可以接受委任、就好即較難是去即是去迴避得到主流派即一些的攻勢。 但我又想問你啦、即係 Gary 你都是立法會議員啦之前。是不是真的他們提出那個所謂梁美芬那個所謂權力及特權法案是真的可以如果即是留任還可以擋到他呢即是拖時間而已、我意思都 是拖時間 他們都說得很白他們是如實地說了現在的情況他們、你會看到主流派都有調整策略、或者不是叫調整策略而是說最近才找到一些新的子彈令到那個辯論在今晚那裡 有新的理據出來 新的理據的是昨日前日才開始公布就是說梁美芬這個所以你就會看到傳媒訪問、梁美芬、這班死人的民主派、找了我來過橋、你們要留就留為什麼找我來擺我上台、找我來去做你 的共幹、但是實際上他們真的找到一個的理據作為立足點而令到他們的辯論呢 是 我認為今晚上面是令到即是去攻這個的杯葛派的時候呢是在招架上面令到他們有點難堪的、就是因為我不是因為認為留在立法會裏面可以阻擋得到很多惡法、但當你留在這裡的話是會令到個運動是幫多少少留住這條戰線不會變得更加差如果變得更加差呢就可能會有一些612基金的捐款者、有些手足就會被保皇黨建制派利用這個特權法呢就即帶上去立法會的凌辱、甚至乎 是他們令到他們難堪。我想問 梁君彥真的沒有權力可以調動的議案 因為過去那一年其實就用了很多時間去搞明日大嶼去搞這個的送中條例所以過去呢是很不正常的大家記住在個議會上很不正常的這樣 如果你問我 還有呢那時候一直排隊呢確實呢最接近的呢、即使就大家知道啦，陳海欣就今日冇咗議席啦，係咪？我同阿歐軒就係今年嘅一月嗰陣時係 劉小麗又 冇咗議席啦， 獲得個公道。 嗰陣時一路都係排特權化咧，我哋都好憂慮咧，排緊隊真係因為確實係有個時間表嘅。嗰陣時我哋被逼離開嗰陣時冇咗議席咧，都係擔心，咦？排到去就係嗰兩個特權化、就去搞阿毛孟靜啦，搞阿邵家臻啦，搞阿陳淑莊啦，搞仲有邊一個都許志峰，即係話搶手機嗰單嘢。咁樣係，嗰啲係逐個逐個排嘅，唯一係逐個逐個搏嘅。咁好彩咧，即使我同阿歐軒係離開咗之後，即係個議席失效之後咧，阿陳淑莊同埋阿邵家臻嗰個嘅特權法要譴責佢哋、遺憾佢哋，都即係大步攬過。咁所以佢哋係有揾到一啲嘅着力點咧，就話：咦，如果佢哋走咗梁美芬嗰個排得前嘅話咧，咁可能又會出現咗一啲。情況是會令到手足就受到進一步的打擊 你剛才提出的那件事就是說其實只是基於過去這一年的立法會是很不正常的狀態因為被反送中前要了很久甚至乎癱瘓添幾個月的立法會開不到會我記得起碼一個月嘛正正是不是 是啊是不止 不止是吧 很久 犯了太多事 你想想由612開始612開始差不多去到九月底十月才會諗下爛曬啊！成個立法會 係咁係只係因為加埋呢啲因素落去，其實係一個不正常狀態，咁佢先至可以拖到啫。其實係嘛，即係又要睇翻公平啲去睇喎。 係啊係啊，嗱呢、個亦都係視乎政府嗱，你知道佢而家不斷放風啊，就係話呢個嘅延任一年，開頭政府一方面就揾啲人講話有爭議嗰啲議案就唔會擺上去，但係另外一方面其實係蠢蠢欲動嘅喎。明日大嶼好 鬼 擺上去喎，磨刀霍霍喎，仲有幾條條例咩電子煙啊，呢、這個嘅垃圾按量徵費啊，嗰啲又會擺上去喎。咁即係換句話講，你問我咧，我就會覺得土共又好，北京又好，政府又好咧，其實都仲喺度思考緊點樣係去出招嚟緊嗰年，係冇一個定案嘅。咁但係今晚嗰個辯論有一度，我覺得係唔係太理想，就係、是。杯葛派和主流派他都不斷去問大家在一年之後可能會發生的事 這裡就是我的 point 其實真的沒人 知道是很難辯論的其實 你都不知道對手怎麼出招 是 的如果你問我呢就真的兩條路線都是惡劣 的都是很惡劣大家預了的、即是如果留守的、你會預了其實他現在做什麼都可以的其實 我剛才怎樣講呢，就是講笑啫，立法會可以解散㗎，其實只係留返梁君彥一個，加埋一班保安或者留返幾個泛民喺度去衝擊囉。成排保安擋住你。 根本而家隨時都可以用埋國安法。 用埋國安法。 你用肢體衝突啦嘛，我唔用特權。 差人入去拉。 係啦。 直情入立法會拉人。 係啦。 是咪即係高危㗎，啲人講緊就係許智峰啊嗰啲咁，即係其實即係抗。 甚至乎而家佢哋孭緊嗰啲啊，嗱，尹兆堅啦、許智峰啦、林卓廷孭緊嗰啲，佢就算唔用國安法搞，佢而家被控嗰啲都可能佢突然之間喺呢一年裏面做做下都可能，嗱，第一要上庭啦，第二就會判啦，嚇會審啦，司法纏繞、司法打壓啦咁樣。 杯葛派嘅你見到㗎啦，快必咁樣開街站都照拉， 係 其實佢唔俾任何空間你。 嗯， 佢唔會俾任何機會你容許到有一個機會俾啲人群聚集， 嗯， 係啦，即係又係國安法啦，呢個尚方寶劍嚟嘛，佢而家即係斬乜都得嘅。你問我真係佢係惡劣到可能即係留守過一班議員，佢都冇面俾， 嗯， 揾警察直衝入立法會拉人， 嗯， 跟住告國安法， 嗯，嚇 告煽動罪，嚇大把罪可以抄啦，而家多條煽動罪添，係咪先？百幾年前嘅普通法嗰度抄出嚟。啊、你問我怎樣係都係最惡劣嘅啦。其實就係、是、甚至乎我覺得你問留守佢個策略係點咧？我代入對方嘅思維。 嗯嗯嗯， 佢係睇住你食，佢而家係睇住你嚟食，兩邊都係、 嗯。 你去街頭嘛，我就街站都唔俾你開，拉曬佢。你要留守啊嘛，議會啊嘛，係、嗯、啊。咁我就會呢一年我會過曬啲惡法嘅。係，因為佢嘅策略好簡單嘅，就係、是、你任何方法反抗都冇用，佢要瓦解你抗爭意志嘅。所以你其實同樣惡劣在我眼中。 不過、就是、你不過 要思考呢樣嘢喎，霸氣哥嗱，點解由當初即係佢哋決定即係、就是、延任一年，又唔需要重新宣誓，甚至乎又唔係淨係搞曾經咪話揾啲啊譚耀宗啊、啊譚慧珠啊咁嗰啲又放即係、就是、發言放風，就會講話又搞呢、這個又搞嗰、那個，又唔係會全體延任啊咁樣。即係換句話講，土共又好，中共又好咧，其實都係仲喺度試緊， 佢都喺度睇緊 唔同嘅策略。即係從硬啊，又話從寬係去處理咧咁、樣。而喺呢個過程裏邊，我相信國際嘅壓力，即係或者佢會忌諱國際嗰個反應咧，係有嘅嚇，係有。即係佢唔 係相當重 要，佢未必係好似今晚嘅即係嗱，杯葛派係一種假設噶嘛。那個假設就係好壞嘅嗰種情況，變咗你做乜都冇用啦。甚至乎你嘅抗爭意志係被瓦解，又或者你做乜都冇用嘅話咧，議會呢條戰線咧就可能放棄咗佢啦。咁樣係咁啊，甚至乎放棄咗佢。不過佢今晚。杯葛派冇講就放棄咗之後咧，就會引起呢個國際上面嘅迴響，佢冇用啦，因為呢個就阿羅冠聰喺佢自己嘅發言裏面就即係覺得已經講咗出嚟啦，就話即係外國嘅政要、外國嘅政府或者外國即係關心香港情況嘅政治人，就會對香港即係主流或者係杯葛就唔係有一個好重嘅、好大嘅重視咁樣。 不過你講啱嘅，其實即係其實而家我哋嗰個可以救到香港應該話，其實救到香港咧就係國際嘅反應嘅啫。係嚇，即係當然就講得好悲哀、好悲傷嘅就係，其實係佢每一次想強力鎮壓香港人，其實都會引起國際間嘅反應。係嚇，即係到最後其實就算你喺街頭拉杯葛嘅， 係 杯葛派，或者喺議會入邊拉嗰班留守派，其實都係會引起嗰個國際個反應越嚟越好大。係 啊， 嚇咁所以。即係快必呢、這個呢間案亦都係啦，引起咗好大嘅反應啦。 係啊，我啱啱想，我啱啱都係想講點解用國安處去查快必，但係就唔係用國安法去告快必，用一條殖民地五十年代嘅咧，其實都係有考慮埋國際嘅反應㗎。 嗰、那個就其實唔係如果睇翻真正國安法咧，其實佢係寫得好傻。佢個前提，我應該如果佢係可以用告得快必嗰個，就係話咩挑動人民仇恨政府啊？係 人民同人民之間嘅仇恨，又或者人民對政府嘅蔑視或者仇恨。 佢傻到喺之前咧，其實佢有個前提，就係必須要勾結外國勢力。 係啊，係啦。 但係你證明唔到快必佢有勾結外國勢力。 快必行咗一條完全唔同嘅路，即係同 佢線咗佢自己嘅， 即係過去打國際線嘅手足係唔同。 係啊，即係我覺得警察係開頭諗住。搶功， 係 跟住立功啦。點知誒國安法， 佢冇諗過快必嗰種街頭嘅戰線就係藉著呢個嘅健康講座咁樣不斷係去， 同埋 即係指出政府嘅不堪啊嘛。 佢冇難 proof 佢同外國聯繫啊嘛。 係冇啊，係。 因為你三八做你都要找一些所謂的叫蛛絲馬跡嘛，他之前搞這個蘋果或者肥佬禮你會看到的是、嗯、就是說搞他們那些，即是現在照看就說他們入去搜證就說他們那些什麼蘋果基金捐助哪些、嗯、捐助哪些，會不會有人插莊就說是去外國人捐款這樣嘛， 懶是想找些理由 是啦，但是搞不到用不到快必嘛，你考慮就是這樣是嗎，你的判斷就是 我覺得其實就是國際，我們真的只可以曲線轉個圈回來等國際打打翻中共，咁、嗯、我哋先至可以稍微揭息少少就而家， 系、 啊、中間喘息一下嘅啫。不過頭先講到嘅，其實即係都有一個 point 要講嘅，即係頭先講緊話，其實大家都喺度講緊將來呢一年點，但係其實大家都冇講到將來實際上係點， 因為實在係有啲咩部署講到嘅嗱，你會見到兩派嘅支持者佢哋提問都係其實都係嘗試去想問緊呢一樣嘢，甚至乎問得好具體，特別係即係杯葛派嘅支持者，民主派你入去啊，你要抗爭啦，咁但係你抗爭擋到幾條惡法啦？點樣係去做呢個嘅抗爭啊？抗爭到邊一個程度啊？會唔會全部做肢體啊？都係問得好具體，但係其實某個程度上好像你說你是很難答得到、 嗯、 其實這些實踐有時候要實踐了出來你去試那條底線， 我覺得杯葛派現在有些東西可以做的，即是你決定了要杯葛的話、嗯、其實即是、其實都不多的， 說會辭職的只有兩個而已嘛， 暫時來說 萬必和朱凱迪， 朱凱迪 咁其實你其實可以做的就是初選勝出者，這個初選我覺得很重要、 嗯、 其實因為初選才是最新一次的民意授權， 嗯、 初選的所有勝出者建立組建一個平台， 是、 啊、就是你這個能夠在繼續在國際上面發揮影響力、 嗯嗯、 是必須你們要建立一個聯盟自己， 你才說只是初選的勝出者是不是再加上， 其實可以包括泛民的、就是、可以討論的、嗯、是不是會入但是泛民會不會入、就是、另一件事， 但就不是劉永康講的影武者又或者講二級議會， 我覺得是、這些都可以考慮，呢啲都可以考慮，即係譬如，即係泛民要做嘅，譬如留守派要做嘅，就係其實你要承諾，即係因為另一個 point 好重要，除咗黨惡法之外，黨惡法我 believe 係唔係好做到嘅，其實咁，但係好重要嘅就係你要攞佢資源啦。 嗯嗯， 咁其實即係我都睇唔到嘅，其實留守派佢有冇講得到？如果我留守，我起碼有幾個 percent 我嘅人工又好啊，即係要津貼或者請翻手足去做助理都好啊，係咪先？你攞翻佢嘅資源嚟嚟、支撐翻呢個抗爭運動啊嘛。所以兩個都需要佢哋各自面對呢、這個呢啲問題嚇、即係杯葛派就係、是、我唔明點解，因為我記得朱凱迪曾經提過一次，但係之後就好似石沉大海啦，即係冇人再攞翻呢個建議出嚟。 我話俾你聽點解？就係因為今次去辯論呢個大辯論啊，呢個 grand strategy、great debate 咁講個大辯喺個過程裏邊，因為就真係刀光劍影，甚至乎即係難聽啲講係刀刀見血咁樣嘅，即係企喺道德高地度去指責，甚至乎即係嗰種辯論去到即係你死我亡咁樣咧，係傷咗嗰個大家嗰個互信。咁、就即使啊細良啊，我哋喺節目都有提過，其實好類似嘅建議，佢哋應該走埋出嚟啊，重新係五區又有一個嘅聯合陣線咁樣。咁、但係實情係咩呢？實情就喺成個初選嘅前後咧，即係民主派，即係你話主流民主派啦，或者現任嘅議員啦，即使都係呢個35+勝選人，再加埋你話本土派、抗爭派，佢哋咧其實坐低開會咧係得三次咁多嘅啫。一次就是傾嗰陣時候到底簽唔簽個確認書，跟住喺呢個嘅選完之後啦，都係開過兩次會嘅，咁就都係傾到火花四濺。即使係講完之後，咁而家係咪即係連基本？我判斷就係連拉埋去坐低開會呢個都係難，亦都確實係有部分嘅民主派議員根本就冇參與。亦都係有抗爭派冇參與呢一會，咁所以你 話你可以杯葛派自己傾咯，自己去組成初選勝出者同盟咯，係、嘛？你喺個影子議會又好，你喺出面嘅黨，即係立法會外嘅議會都好，即係一個組織咯，自己一個組織，你起碼有一個 form 到個平台。咁國際上邊啊，即記者、傳媒要採訪你，你都有個身份嘛，繼續，你要 keep 住有呢個身份啊嘛。呢、這個初選大家唔好睇小，唔好睇輕，或者而家唔重要啦。其實呢個初選正正就係最新的一次民意授權，喺冇選舉之下，其實呢個本身就係我哋支持者係最 fair 的一次嘅 授權嚟噶嘛？ 係啊，能夠量化噶， 佢係攞到 mandate， 有肉每個人走出去投票噶， 係啊，量化噶嘛，係咪先？六十幾萬人，六十一萬人， 國安法嘅陰霾之下噶， 係啊， 曾國偉講 表咗態噶啦嘛， 講話即係有可能觸犯國安法，香港人嗰六十一萬好勇敢地行出街，去投票噶，係。 同埋呢個 mandate 嚟噶嘛？呢個係實實在在嘅 mandate，有票可計噶嘛，所以其實就係非常重要嘅，同埋即係我覺得真係。再拗下去咧，其實真係冇結果嘅，同埋繼續相和氣、相互信嘅啫。好多嘢殺埋身嘅啦，唔該，真係呢個係呼籲嚟嘅。兩派都係，唔該，盡快盡快面對翻社會議題。不過你問我咧，其實有樂觀嘅，即係其實正正就係我哋因為經歷過2016年大分裂散後之後嘅大分裂嚇，跟住你會見其實每一次都係當對手再過分啲，再過分啲。 跟住就反而令到我哋 團結翻一齊，就會抗得翻嘅。其實所有嘢去到2019年係嘛，大家就會見之前拗嗰啲係都唔重要啦。其實 嗰陣時候覺得即係嗰個關注點就去咗第二度啦。 係啦係啦，所以我覺得我哋而家香港咁多面對咁多嘅問題係嘛，即係尤其是你問我即係快必呢一單案，我覺得係標誌性嘅一單案嚟㗎，真係已然入罪㗎啦，已經去到即係所以城寨又好，去到所有全香港網台，其實我哋已經唇亡齒寒階段所以都互相支援一下，即係我都有個小小地嘅網台啊，蚊型網台，即係我哋會繼續發聲咯，繼續 keep 住發聲。其實但係其實你問我哋有冇憂慮，其實有嘅。即係一路講落去，究竟會係點？條線一路不斷推前㗎嘛。 係啊。 嗱，開頭就話光時唔得， 逐個 光復香港自個革命就係違反國安法嘅。開頭講話，咁而家去到快必呢個 case 咧，就係連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都唔得啦。 快必係其實為我哋嗰200001人企出嚟，曾經嗌過呢個口號嘅人，而家係受把噶。係 啊，只不過即係我哋擔唔擔心？擔心。不過驚唔驚？驚。不過做唔做？繼續做。 好嗱，我哋唞一陣，跟住轉頭翻嚟咧，就集中講翻快必今次即係被拒保釋，仲有橫向地有其他好離譜嘅即係司法系統裏邊法官做一啲嘅裁決，令到我哋好憤怒嘅。我哋一陣翻嚟同大家慢慢講。